沉恨，望向中国国土，此际傲气在腾，誓要将我苦难化为悲愤。 中国勇敢，中国人，铁血吹泡敌人，我眼中一心那对那丹心，冲开黑暗。中国勇敢，中国人，铁血冲醒中国魂，我眼中一心那对那牺牲，冲开黑暗。 誓言，你将会发现永远

心里第一步甜。每个人心里一步一步甜，每个人心里一个一个梦，一颗呀一颗种子，是我心里第一步甜。